仙志航程，井冈山头烽火起，天安门上红日升，改天换地战空土，反地反修会长营，掀起文化大革命，开创光辉新里程，跟着毛泽东革命无不胜，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，跟着毛泽东